察觉是用来对信息进行检索的一句。DML 中涉及信息检索的那一部分称作察觉语言，但是在实际当中，我们不严格区分察觉语言和数据操纵语言，有时就简单的称为数据察觉语言。